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第一篇，上海女人。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。那时我正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溪县小碗农场放牧。李文汉是湖北人，高中毕业，1948年参加解放军，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。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，3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，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。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，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，名义上是支援大西北。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，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，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。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，开除公职，送加边沟劳动教养。1960年12月以后，加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，他却无家可归，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。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2个月以后，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。你到安溪县的石工农场去吧，不算干部，也不是劳改犯，去当个工人吧。他到了石工农场，厂领导又做难了。正式招工吧，手续又不好办，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？最后，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，每个月发24元工资，在劳改队种菜。种菜种到1969年，因为战备的原因，石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省中部的武大坪农场去了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他不是犯人，不能去，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碗农场。于是他就成了我们14连畜牧班的放牧员，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。在一起生活的久了，相互有了了解，也信任对方了，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加边沟农场的故事。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今天呢，我再给你讲一段加边沟的故事，是一个女人的故事。她呢，是个右派的老婆，上海人。我跟你说过，1960年国庆节之前呢，加边沟的右派，包括新天屯作业站的右派，当然除了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，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。省劳改局的计划呢，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，在那片荒滩上啊，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，要开垦50万亩土地。因为仓促上马，冬天又临近了，其他农场的领导啊很贼，没有按计划调人，就加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。大约呢是1500人，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。千百年来啊，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。山水沟呢蜿蜒2公里多长，南边啊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，越往北越深，最深的地方有6-7米。出了山水沟啊，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，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。那时候由于没有木材盖房，我们呢就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。这些窑洞大小不等，沟浅的地方呢靠近南边啊，因为这个崖坎矮，挖的窑洞才1米高，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，进去以后啊坐着刚能扬起脸来。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2个人。我们组的窑洞呢挖在了山水沟的中段，很大。我们组啊最早是25个人，在加边沟死掉了3个，还有3个呀因为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加边沟了。剩下的19个人呢，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2个人，全住在这个窑洞里。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、崔毅、魏长海，还有朝崇文、钟玉良，叫张什么来着，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，姓张，可是这个名字呀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崔毅这时候啊已经不在明水，也不在加边沟了，他在2个月以前呢就逃跑了。他呀是40年代北大的毕业生，英文讲得挺好。这个人40年代就参加学潮，是地下党，解放以后呢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。文大业呀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，原来兰州医学院的教授，死在明水了，吃脏东西死掉的。哎，对了，董建义呢也是那几天死掉的，和文大业呀前后脚死的。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，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，老李啊，我活不过1个星期了，我喝粉汤了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问他真的吗，他说真的。我可是吓了一跳啊。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毛草籽煮的汤。哎，黄毛草你知道吗？你肯定知道，这草滩上啊到处都长，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它长的样子就跟骆驼草一样，一蓬一蓬的，茎杆呢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，它的茎啊是黄色的，叶片呢也带点黄色，很好辨认。 河西的农民呢，跟这东西叫黄毛草，也有的呢叫黄毛柴，因为啊，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。有的呢，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，这东西挡风。黄毛草的草籽儿啊，是能吃的。这个我们原来也不知道，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，他们呢也是听老人们说的。闹饥荒的年头啊，当地的农民就拿这个充饥，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，拿着床单呢到草滩上铺开，把黄毛草枝条压下来敲打，把籽儿打下来，然后用手搓，把皮儿搓掉了，再拉着床单摇晃，让风啊把皮儿刮走。这东西啊不能直接用风吹，这黄毛草籽儿啊太小太轻了，像罂粟籽儿那么大小，一吹啊就连籽儿都吹跑了。籽儿呢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了，炒的时候得注意不能炒焦了，只要爆一下就成。当然那么小的籽儿啊，你是听不见爆声的，要用眼睛看。籽儿在锅里呢自己动了一下，那就是爆了。炒熟以后啊，装在小布袋里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了，一定要藏好了。干部们呢要检查的，那东西容易吃死人，干部们不让吃，检查出来就没收了。黄毛草籽呢吃起来也麻烦，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，煮着煮着就成了青白色的粥，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。跟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啊，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儿来。这时候还不能吃，要搅，一边搅一边吹，让它快点凉下去。凉了的粉汤呢像一团面筋，柔柔的，把它拉成条，拉长的感觉呀就跟是拉橡胶一样，然后咬着吃。这个东西啊是嚼不烂的，只能咬成一块一块的咽下去。这东西根本没营养，但是也没毒，吃它呢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，克服一下饥饿感，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。这种东西啊能挺时间，吃上一次啊能挺三天呢，因为它是不消化的。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，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把它顶下来。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，在它还没凝固以前，你要是喝下去啊，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，什么树叶子呀、干菜呀，还有别的杂草籽啊，都粘在一块，结成硬块，堵在肠子里，形成梗阻。我估计啊，在加边沟和明水，至少有几十个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。有些人呢，是出于没有经验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。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，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，实际上啊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。哎呀，我当时就吓坏了，我当时就说他，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？他回答说呀，饿得等不及了，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。我生气地说，几口就几口吗？他回答说，也就半碗。我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。我知道蓖麻油啊是泻药，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。我立刻就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，但是医生啊把我骂了出来，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，你还要泻药，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？ 医生说的话呀，也对。农场闹病的人，大多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肚子，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，几天就死掉了。我呢，沮丧地回到窑洞。我跟文大爷说：“你还想不想活呀？想活我就给你掏。”还在夹边沟的时候，我们呢就互相的掏粪蛋蛋了。超长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，每天供应的12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。为了活命啊，我们把谷糠啊、树叶和草籽儿啊，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。这些东西啊是不容易消化的，加上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，所以排泄呢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儿。我们每回啊要在茅坑上蹲半天，竭尽全力的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。唉，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还说呢，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？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，你是吃草的牲口。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呢，就是跟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。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，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，必须是相互帮助，互相配合。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，另一个人呢从后边掏。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有一个专用工具，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，就跟挖耳勺啊，但是又比挖耳勺大很多。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呢，就只好用吃饭的小勺把来掏了。文大爷对我讲的时候呢，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。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，但又排泄不出来。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，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，我就跪在后边给他掏。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，我一点东西都掏不出来。文大爷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的菜叶、草籽之类的代食品，粉汤呢把这些东西啊全粘在一起了，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。这个硬块的直径啊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，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没法掏出来。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了让它化成为零，但也没成功。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啊，那硬块就移动，根本用不上力。文大爷呢又痛苦难忍，呻吟不止。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肛门搞得鲜血淋淋，一塌糊涂，那个硬块呢还在那儿安好如初。文大爷的肚子就这样越长越大，五六天以后就胀死了。我们呢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。下午的时候，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，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就埋掉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们窑洞里啊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。董建义呢，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，上海人。印象中啊，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。还在嘉边沟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，就是没说过话。我和他呢，不在一个队。1959年国庆节之前呢，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，在一家饭馆吃饭呢，我们俩呀就坐在一起了。嘉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多身上呢带着一些钱和粮票，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。因为劳教农场啊不许加餐，就总也花不出去。只要遇到外出，见到饭馆，就绝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。可惜啊，那时候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，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。有的人呢，为了多吃一份，只要时间还来得及，吃了一家饭馆，再钻进另一家饭馆。那天在饭馆里边吃饭，我们正好坐在一起，就跟他说了说话。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。他原来呢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，来兰州以后啊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。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，那年呢正好生孩子，就没跟他来。他还说呀，他爱人呢是个独生女，岳父岳母坚决反对他离开上海，否则呢他爱人就也来了。董建义啊34-35岁的样子，那回在饭馆吃饭，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呀，在我的心里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记得从饭馆出来，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嘉边沟的路上，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成了，看他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，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，哼，就活不长。旁边有人说，说你可是说对了，那个人呐、吃东西讲究得很，别人挖野菜呀、驴草籽儿啊、逮老鼠啊，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，董建义呢嫌脏，说不卫生不吃，他呀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见过他，我呢以为他死掉了，谁知道啊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，并且啊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。见面的时候我还问了他一句呢，我说老董你没死掉啊，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，好久时间不见，我以为你死掉了。他告诉我呀，因为肝硬化，他呢到厂部的医务所住院了3个月。到了明水，董建义啊还是不吃脏东西。在嘉边沟的时候呢，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，人们每个月吃24斤原粮，就有少数人死去了。到了明水，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7两，月不足14斤，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子和一顿菜糊糊，营养极度短缺，大批的死亡就开始了。为了减轻死亡啊，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，停止右派们的劳动，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绿草籽儿、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，或者在窑洞里睡觉。那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，吃光了，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也都吃光了。可是董建义呢，他不吃那些东西，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，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。我还曾经劝过他呢， 我说别那么斯文了，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，活命要紧。他竟然回答，那是人吃的东西吗？实际上啊，他之所以没有饿死，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。